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好啦，嚟到今个礼拜嘅米港时事第102集啊，咁我睇下我哋104集两周年嗰阵时有咩搞啊，咁样咁啊，可能会有嗰啲 special 又成咁嗰啲嘢啊，叫啊， 好闷啊喂， 叫阿台长剪啊， 唔想剪，好闷啊，我今日剪啲 project 剪得好攰啊，大佬， 啊，剪啲大家都好中意听嘅 topic 啦，即系大家都中意八卦台，大家都中意仆街嘅呢啲，咁就咁啊。冇嘢，咁啊嚟到第102集啦，咁啊高定安就喺度，我就 Hammer 喺度，咁啊 Phil 啦，同埋 Vinny 嘅， 可唔可以俾我讲咗讲多少少嘢先？系关于天体嗰边噶吓， 你都好笑咁样， 唔系讲我先，因为啱啱醒起啊，听日咧。就Wallace 就打最后一场主场啦吓， 我哋录音嘅时间系4月12日夜晚吓， 系啊吓4月13日凌晨啦 ，OK， 系 咁啊晏啲咧就打最后一场啦吓，咁啊而家第82场，咁啊胜咧就72胜，就负咧9负啊，如果今日赢，如果今晏啲嗰场赢咗咧就破纪录噶啦吓， 系咪破公牛啊喂， 系啊破公牛纪录啊，因为。打完嗰阵之后咧，我就会应该可能睇下有冇多啊，有冇多啊蛙人哥再赛后检讨啦吓，咁啊系咁多啦， 系唔系？其实真系前嗰几年真系冇人听过 Warriors 呢对嘢噶， 屌都话嗰阵时 L A Lakers 你买一张飞喺 L A Lakers 系即系等于而家买一张飞，即系同睇 Warriors 投嗰几行嗰啲价钱啫嘛，即系你而家 乜透露下几钱啊？ 你而家50蚊都分钟买到一张 Lakers 啊，真系山顶啊！ 差唔多，如果而家 Warriors 山顶位1000蚊啊吓，唔系100蚊，都要100蚊啊，最基本消费。Payoff 开始打咧，而家啲票咧讲10000几蚊啊吓， 屌要冇啦，真系黄牛啦，应该 系啊，咁啊。讲完噶啦，因为呢单嘢都几 local 下，咁所以都要找一集住讲咗先 ，OK？ 唔系啊，有个趋势嘅，即系讲少少啦。我喺度就话，即系我睇网上面一啲所评论啦，同埋一啲所谓真实嘅数据啦。咁其实就话，即系你要喺嗰、那个，即系讲 query 啦，就系讲 query。咁啊，喺佢走篮啊，即系嗰啲所谓嘅喺个。蓝圈底嗰度攞分嗰啲咧，通常都系啲高佬嚟啊嘛，咁佢都可以排第五、第六噶，佢真系 系啊，差唔多啦。第佢如果两分，即系两分球嘅得分，即系佢咁样样嗱，佢嗰、那个佢叫咩咧？即系佢得分有攞分咧，系有个即系好似 percentage 咧，话即系例如你入咗几多波，系几入咗几多成嘅入波率啦吓。咁啊 ，Curry 咧系最矮嗰、那个球五啊。Number five 啊，6'3，咁啊应该唔知第五定第六噶啦，系你啱噶啦。咁啊，而家话攞到个纪录就系话，50% 嘅field goal percentage， 40% 嘅三分率，同埋90% 嘅罚球。 哦， 咁啊， 90% 罚球 啊，系啦。呢个我喺天体会讲啦，因为应该都会讲，不过讲少少解嘅啫吓。因为顺手讲下嘅啫， 同埋而家所谓嘅最红，即系隻手可以叫啲球员啦，咁通常都系射外围或者攻击力比较强啲嘅球员，因为佢同埋有啲舆论啊，就认为就话而家侧埋一边啊，即系所谓嘅最佳球员啦，通常都投嗰五六位咧，都系以进攻为主嘅，以进攻为主就以前就唔系啊嘛，以前譬如你就算Lakers 嗰个年代啊，或者系去公牛啊，或者就算你话中间即系 Lakers 之后嗰啲年代啊，即系其他有份攞过总冠军嗰啲啊，咁基本上咧，佢哋嗰个打法咧，即系你话最好嗰啲球员都系攻守兼备嘅，咁但系而家就执埋一边咯，即系啲人就系话，咁呢个都几。点讲咧？几特别嘅呢个现象嚟，即系系近几年先会发生，即系尤其是系 Warriors 大嘢咯，我想信系。 嗯，啊咁啊，讲翻我哋啲新闻啦，同埋今日咧就有啲特别嘅安排，系咪啊，郭利安？ 今日有啲特别安排， 即系第二节啊，意思系 第二节咁，哇咁快又爆 ，OK？ 唔 系，真系讲下啫。 系啊，咁其实咧，我哋之前嘅，我唔想用前主持嘅身份啊，我哋个 Open Sky Radio 啦，咁嘉宾啦，咁其实佢以前就喺我哋个台我有自己节目嘅，咁、就叫环球二百块先啦。咁其实咧亦都系我哋个好朋友啦，咁阿 Lu 哥 系 阿 Gary Lucifer， 咁即系其实咧我哋好耐冇听佢把声噶啦，因为早前我咁都两年前嘅事啦，已经。两年前嘅事啦，咁就因为有某啲原因就冇做网台节目啦，喺我哋个台嗰度，咁亦都唔系话佢去咗第二度做啊，因为佢真系自己本身太忙，咁就所以就冇做佢嘅节目嘅，咁但系因为我啦，咁就成日都喺度掠佢啊，死女烂女咁样啦，终于我又啱啱呢个礼拜即系过去， 你打动咗傲娇嘅心啊！ Yeah baby， 系啦，我打动咗佢啦，系啦，咁就我终于可以聊到佢系录节嘅，咁佢又帮我哋米讲录咗一 part 特备，咁样就一节嘅啫，咁呢一节都几内容系几特别嘅， 系 啊，讲一啲特别嘅国家嘅一啲内战同埋一啲比较系哇。真系，我相信各位听众一定要听。 即系佢唔讲，我哋未必讲到嘅。咁样就 绝对讲唔到， 绝对讲唔到。绝对讲唔到。但系真系咁样样啦，即系佢话佢做第二节嘅，即系对于我哋其他主持嚟讲，佢做咗第二节，我哋做一节搞掂啦。呢个最对于我嚟讲最好嘅消息。 系 因为你觉得第二节会变咗第二样嘢咧？ 唔系，我哋好似未介绍今集我有咩人。 介绍咗啦， 你 冇听？你好霉啊！ 台长你回魂啦，台长翻嚟啊！ 咩人啊？今日冇有 Wilson 啊， 冇咗阿 Wilson 啦，同埋冇咗阿俊啦，就同埋冇咗 Hockey 啦，就咁样样，又都齐晒人。 Hockey 好攰 ，Hockey 好攰， 齐晒人咧，病咗，失攰啊嘛。咁啊，冇所谓嘅，我哋都照做啦。 喂，其实我觉得咧，数翻香港啲网台节目咧，好多网台节目都有好多人噶，但系我哋嘅出声率咧系好平均噶。 唔 似某啲节目咧，系净系哦啊，或者系负责 day air。 冇真 系，系咪佢哋个台？ 系啊，你咁入边咁样好大 台，系咪就嚟执啊？萧生个台，哎呀，我啲神迷都咁执， 好搞笑啦！花生到咁样嘅地步， 算罢啦。有阵时有啲嘢， 呢个要阿 Dio 讲 ，Wilson 唔喺度，要 Dio 讲下先。 又关我咩事咧？ 系你觉得系咪执得系值得嘅咧？ 你问我咧，都系嗰句啦。咩嗰啲叫咩唔知边个 idiom 咯咩善道恶时咩报咩鬼 善道恶时终有报 我又唔好讲话佢係啱定唔错嘅咁有时有啲嘢即係自己睇咗出嚟究竟边个人做得啱边个人做得唔啱呢啲嘢自己心里有数啦即係我哋呢啲沉默嘅大多数，即系我哋做好自己嗰份，咪算位数咯。 Silence majority， 又系嗰个沉默知识，唉，唔好搞咁嘅嘢，唔好乱讲嘢，唔好乱讲嘢。 我哋 唔系冇嘢嘅，讲真嗰句，一鸡仔一鸡明嘅啫，咪心虚。 咁啊，首先今日打头炮啦，就想讲啲嘢就系即系。啲香港嘅港珠们就好想要嘅嘢啦，咁其实就系、是、哇呢度嗰个三藩市嗰个产假，咁啊喺不久之前咧，咁啊喺呢个三藩市咧就啱啱就搞掂咗啦，即系嗰啲参议会一致通过方案咧，咁就为三藩市市内员工啊提供六个礼拜咧就全新嘅佣金假嘅，即系点解全新嘅佣金假？即系旧嗰个系点样样咧？ 可唔可以讲啊？我讲啊， 你讲啦， 因为你 因为呢度全部系你得你做老豆嘅， 即系都关你事嘅，即系之前都 之后迟啲都关我事。OK， 好， 恭喜 晒， 咪唔使恭喜住嗱。 OK， 我咧就有个三岁小朋友啦，大家都知噶啦吓，即系好多人都知。嗱，当年咧，我点放咧？我就攞咗两个，我当时系点放咧？我老婆自己攞咗前四后六再后六啦 ，OK？ 但系全部都系55% pay 嘅吓，净系攞咗两个礼拜嘅vacation， 生之前啊 ，OK？ 因为 嗰日我小朋友生嗰时咧系好，即系都几系急噶。急嘅原因就系因为当日啱啱我老婆去做产检嗰时候，个医生同佢讲话开咗三度右肉， 嗯， 已经开咗三度。咁跟住话散得啦，咁我即刻要打攞咁打电话翻我公司话，唔好意思，我老细，我老婆今晚可能会生。 吓， 咁跟住咧，结果咧就当晚咧就入咗穿当晚就开始痛，就入咗医院。 嗯， 等咗我三个钟， 系， 所以俾人趯翻屋企。 吓。 因为未，因为都系仲开三度，咁跟住咧，翻到屋企坐唔够十分钟咧， 又嚟过， 穿咗，穿水，跟住即刻踩车过翻去， 跟住 都几行能啊！ 咁跟住咧，唔系其实已经执晒走佬袋噶啦， 我唔系啱啱放低，跟住诶穿咗啦，走， 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咁跟住就当日呢就因为爆，咁我哋喺下面个 waiting room 嗰度呢都等成大概都等到朝头早先至上到房啊。 嗯。 咁上到房嗰度一路系咁痛系咁上㗎嘛，我老婆系咁打止痛针，打到差唔多夜晚差唔多接近我仔仔差唔多搞到成11点几先，十未到11点先生得出嚟呀。係啦。咁之后呢就放假呢就系、是、咁我呢就攞两个礼拜。 对。 跟住呢就再攞六个礼拜就拜呢、這个呢、這个就系阿 Hammer 嚟讲嗰个啦。 哦、 就系、是、我哋有啲我哋英文呢度 local 叫 Bonding Leave 啦，即系正名就叫 Pay Family Leave， 即系凡系你屋企有 特别事 出有新生小朋友。即最多就是新生小朋友，男人都有攞六个礼拜假嘅，但系就净系俾得净系政府嗰，净系问得政府攞嗰55%。咁而家新例咧，阿 Hammer 你讲， 新例咧，咁就其实你嗰攞有一攞嗰六个礼拜咧，咁本来攞55%啫嘛，你个本身个薪金，咁就话咧，而家另外嗰45%咧，就都有得批俾你，咁就唔系。州政府批俾你啦，咁就系你嘅雇主批俾你啦，嗰45%，即系雇主咩啦，嗰45%，咁个有啲咩问题啊？有啲咩问题咧？即系啲小型商户啊，或者一啲 small business 咧，叫做就牙痛咁声啦，因为唔单止你攞12个礼拜啊，其实12个礼拜攞即系预咗你攞硬吓，咁12个礼拜有6个礼拜唔批啫，咁样，但系你可以 cam 息噶。就话可以 cam vacation 嘅，即系咁样。咁嗰六个， 但系咁样其实阿 Phil 嗰个老细其实着数咗，你请少咗几个礼拜， 请少咗个礼拜，即系你睇 人咯。睇人咯，其实坦白讲咧，就算其实坦白应该问心嗰个啦，因为尤其是啲小商业咧，你冇咗个人咧，即系老细要自己落场做。 佢又唔想嘅， 佢又唔想啊！咁我咪就系我嗰 case 就系我当日咁样样咧，我老细已经西口洗，嗰阵时我老细已经西口洗面噶啦，嗰样嗰句。如果仲有啲咁嘅嘢，更加仲唔西口洗面个包， 即系已经冇俾钱你， 仲西到北添啊！变咗 啱唔啱啊？ 西南偏西，再西到西下北。 咁对于大公司嚟讲咧，大公司就有即系、就是、有专利呢啲咁嘅假嘅。 咁会攞 benefit 啫嘛，佢哋。 但系都系攞 benefit 啫，问心嗰句。咁其实就如果你嗰六个礼拜 unpay 你其实都你问我咧，香港即系咁，我都要向啲香港嗰啲爸爸都系讲咗嗰句，快啲移民啦。 很想要吧， 很想要吧。 唔系， 因为三日就真系实在太少。我同你讲啦。我就咁好似我当我上我仔仔咁样样喺我医院度啦，我踎咗两，即系我同我老婆加埋，我即系我老婆加埋两日 ，OK， 嗯， 我冇翻过屋企噶， 系， 我喺度全手噶嗰度，咁我哋走唔喐噶，你话你个三日有阵时嗰啲咩头晕身痛啊，讲真嗰句啊，边三日都唔得啦， 你三日是啱啱学识你个 B 是喊乜嘢嘅咋？ 系啊，嗱， 你啱啱系学识佢嗰种喊法系。 女神大把大把啦，你望得望唔少啦，系嘛？你有冇搜过产房啊？ 我系搜过噶，嗰晚系最冻，啲 B B 好暖，揽住咁就。 系咪嗱？我哋今日有经验啦。 但系你系第一日嘅话，你第一、第二、第三日，你系啱啱识佢喊，系究竟系尿啊屎啊，定系肚饿？ 嗯，系啊。 都系嘅啫，你三日系认识佢咁多，跟住你系被命识佢个 schedule 系几时去啊，几时食嘢啊，同埋几时你自己可以瞓。 咪系，咁基本上其实你话三日，真系，即系问心嗰句。唉，香港真係咁搞法，真係咁不近人嘅。我哋呢啲即係六个礼拜我都算差唔多，其实最差唔多㗎啦，三个月讲真句。不过你如果停，即係如果停工停得太多又唔係咁好咁解嘅咋。 咁即係呢啲就私底下就睇下你几同个老细。 即係老细丢囉，睇下老细点样諗法囉。即係由你做大公司嘅，你可以同大公司老，即系你嗰啲你嗰啲，即系如果你系做 corporation 嗰啲，你咪同佢讲声咯，即系 OK 几多几多。有阵时你真系问心嗰句，佢如果咁样过法咧，佢其实喐你都唔知噶，讲呢嗰句。 唔系佢喐你，佢唔够胆明枪。 系啦，佢就唔敢明枪明枪喐嘅，讲呢嗰句。唔系咯， 讲法律嘅呢度就香港人治地方。OK， 咁啊 系啦， 但系即系咁讲啦，咁啊当然就两极化啦。咁啊，我睇嗰个新闻就系有个视频嘅，咁啊就新闻嘅访问，即系好简单嘅啫。咁佢其实个电视台立场喺边边咧，咁就一睇佢访问边啲人就知噶啦。咁佢就访问啲妈妈，同埋嗰个动议嗰位议员，即系市三市嘅啫咁样。咁我试咗市三市咧，就已经系声称咧就得到好多小商户嘅同意嘅，所以就先至同意呢个法案嘅咁样咧。跟住就访问另一个白人妈妈啦，咁啊白人妈妈，咁佢就话：哇，好啦紧要啊，大佬，嗰啲夫妻咁样，跟住我哋喺三环市开始又咁大啊，即系租咁啊，又奶粉啊，又尿片啊，即系租啦，咁佢一定系咁讲噶啦，咁当然得啊，就系咁，但系即系其实都。你问我其实都合理嘅，咁如果一个咁发达嘅国家唔搞呢啲嘢咧，咁搞啲咩咧？系咪好似香港咁样咧？屌你自生自灭啦，就咁样，咁啊你冇乜嘢就好翻工啦，即系咁样，记住翻工噶，即系咁样，即系你 讲个记住翻工啊！今日啲人先讲晒粗口啊，落到差唔多水浸啊，都话仲系黄鱼，跟住啲人就话系咪要攞下方舟嗰种海啸式先叫黑鱼啊，大佬？ 阿李先生着到诸葛亮咁样，听日好翻工啦，即系咁样啊，即系 开佢李氏力场啊！香港都系 hop 噶，我同你讲， 好多人都食你嘅，即系咁样，都戴咗头盔先，就咁样， 屌， 吓，即系呼风唤雨咁样，都系黄色啦，唔知点解啦，即系咁样，呢啲系大家都解释唔到啊，呢啲好鬼恐怖。 呢啲真系不要再说了，即系香港 再说了多啲未知啊， 系 啦，咁啊。有少少时间啦，咁啊，唔好就系讲咩啦 ，Vinny 喺度，唔好就系讲三环市。咁啊，头先佢就同我哋讲咗，开麦之前咧就话，喂，澳洲嘅疫苗其实今年， 哇，今年觉得超恐怖啊！睇今年嘅疫苗咧，嗰啲 ingredient， 即系嗰啲里边嗰啲嘢咧，真系，我大佬，我真系越嚟越神奇，我觉得。 唔系，即系首先我第一句问佢就系唔系假咁啊，或者唔系。 系啊，我而家揸住个盒嗰个标签，我已经睇咗。吓佢、啊，你知唔知佢好似捞餸咁样捞啊，大佬！佢有加利福尼亚州嘅 H1N1 嘅类似病毒嘅疫苗啦，跟住捞香港2014年嗰只 X3N2 类似病毒嘅疫苗，嗱、啊、英文系 Live Virus， 我可以 scan 俾大家睇。跟住有2013年布吉个类似病毒嘅疫苗啦，仲有布里斯班嘅2008年类似疫苗啦。 即系点啊？ 即系四合一咯！你谂唔谂起蛊毒啊，大佬？扑街！ 咪好似念蛊咁样 咯。 呢啲问我啱噶啦，我走音咁解。 即系就系嗰句咯，神冇用顶啫，我哋 算系。系啊， 人哋即系。 阿高迪安个电脑就 以往都系得一种噶咋，今年就系四合一病毒。 乜嘢嚟？ 高迪安嗰部电脑就养电脑病毒啊，但系佢哋嗰啲四合一咧，就系用你个人嚟试下你嗰个脑劲唔劲咯，真系，即系你条计劲唔劲啊？意思就系、是、啊，即系你打落去唔卵死嘅，咁你咪劲咯，有埋个体添啊。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我头先就都有同阿 Vinny 讲嘅，喂，年年都有人死嘅，其实打疫苗，因为打疫苗而死嘅，我而家 撞啊嘛， 医生吓你啊嘛，年年都有人打疫苗因为流感死，你呢只流感系咪嗰只流感先得噶？ 此其一啦，第二就系因为我惊流感，即、就、系、是、我身体唔好，我先去打疫苗啊，但系我打疫苗死紧咗，咁 样样。你最矛盾嘅一笪地方就系、是、佢叫你，喂你身体得唔得噶？打疫苗嗰阵时候，你唔舒服就唔好打啦。跟住我心谂，吓咁即系点啊？ 我想避免生，我想避免生病，咁我先至打疫苗啫，系咪先？ 系啊，咁你即系言下之意，你打完系会病噶嘛？必然地。 唔系我谂起嗰阵时咧，大丈夫嗰句啊，唔赌唔知身体好，唔系唔赌唔知时运高，唔滚唔知身体好。 不 要 让阿嫂 听 到 最重要不要让阿嫂 听 到 其实我想问你这个是不是只是澳洲是这样你自己都有 follow 那些东西的啦 全世界每一个病每一个药厂都不飘红的但是我看到今年这只呢 我已经 他属于哪个药厂的 这个不要了被人告啊讲完之后可以 scan 给大家看 我们有个不要 而家有啦， 系啦，我 scan 俾你睇啦，总之就 OK。 但系个我会 blur 咗个嗰间药厂名，大家自己搵啦。我相信，但系 你留个 logo 得噶啦， 留个 logo 可唔可以将声音机个处理啊？ 好大 先， 可唔可以打埋格仔啊？ 唔系系咪好大嘅先？呢间公司 都几大啊！ 都几大下，OK， 明白。嗱，唔喺呢个位，唔喺呢个位度线你先，我想喺第二个位度先线你。我想问一下啦，咁即系因应翻我哋之前咪有集提过咧，大陆咪有啲假嘅疫苗或者疑似系唔系真嘅疫苗嘅，咁嗰单嘢其实已经突然间冇咗件事啦。咁你有冇 follow 嘅咧？ 我其实 follow 嚟都冇用噶啦，你先入咗一大用，大大入。 咪要打嘅，打紧晒啦。 但系而家其实讲话，你唯一 follow up 嚟，即系大陆出咗啲即系嚟打疫苗攻略咯。嚟讲打疫苗攻略咯，跟住就香港话实施香港人嘅疫苗制度咯，疫苗限额咯。跟住其实有人话，其实系有大陆嘅疫苗限额喺香港打咯。跟住就大家研究一下，就话啲疫苗究竟安唔安全啊？香港啲疫苗啊，其实香港啲疫苗唔安全啊。 我都唔知道安唔安全，但系即系成件事。 但我哋对于嘅疫苗嗰个认识都系牛豆与天花嗰度。 乜即系假嘢咧？呢单嘢咧，我觉得令我最深印象 已经唔系出奇噶啦，大佬奶粉都唔安全，何况呢啲？ 但最令我深印象咧。是怎样呢因为他大陆呢你都知道上次抢奶粉都好啦。咁佢哋唔觉得喂我抢奶粉英文㗎嘛屌你老母。咁但係而家唔係㗎喇即係个心态其实有少少唔同咗嘅就係话喂点解我哋个国家唔能够俾一啲叫做好安全嘅疫苗俾我哋啲細路仔打我哋要落香港打你傻撚咗呀即係咁样。即係佢已经开始 有。係呀佢唔係咁諗㗎佢係我你欠咗我㗎你英文俾我㗎。 但係当然啦呢个都係主流呢、這个都係主流嘅諗法但係开始有人係真係会质疑点解我哋要靠一个香港去提供我哋大陆咁捻多人嘅疫苗咧，即系咁样你唔 咁你唔系点解大陆啲官话一定要巴拿马即系合约嗰度公开先话到俾你听，点解香港咁重要？ 系，但系你 即系啲钱点解点会由香港走？ 呢样嘢 冇人识讲喎，咁系 啊。 唔系你话应该揾阿老个讲噶嘛？你 但系真系好简单啫，即系其实 讲第二个。 讲第二个，即系其实有份叫有份文件出咗嚟，即系话香港系 是全世界走钱走得最易的地方，咁不嬲噶啦，又讲。香港是一个啱啱夹鬼住一个是对西方同埋即系鬼国嘅啱啱夹之间，佢唔喺嗰个位赚钱，喺边度赚到钱呢？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唯一一个启示，就系、是、即系唯一一个启示系咩咧？唯一一个启示就系你大陆都唔捻够胆咁捻容易喐香港咯。 所以咪话嗰年初一掉， 但都系噶，你而家啲贪即系最多钱嗰啲走 Q 晒。嗰啲到嗰啲觉得、哦、我啲钱都唔系好多喺度啫，就玩鸠你哋咯。 我、哦、呢、這个都冇咁快啫，坦白讲。 哦，到揽炒睇下边个惊啲咯，你 咁样。揽炒边？ 而家情况系咪揽炒嘅啫？你都唔知啦。 喂，咁啊，喺呢一节临完之前咧，再讲多 喺我哋呢一个系我哋呢一集临完啦。我哋今集我哋呢几个人系得。 咁第二节系第 交俾阿老哥。 即系不需要再重复啦，就系咁啊！嗰单正嘢啦， 派啫你哋 嗰单正嘢啦，即系咁样。 呢个 OK 啊，呢个 topic， 我都十成有九成都应该系俾人计嚟噶啦。 喺假人士有啲咁嘅嘢啊嘛，我记得好。早两三年，零三四年，文海都有讲。 即系我哋啊笑啦，但系人哋扑街啦，即系人哋扑街嘅意思就系因为佢有机会系死刑嘅，咁啊就对上一次嗰、那个，因为呢个间谍罪， 我信有死刑噶啦。 因为上次因为间谍罪而入罪要死嗰啲咧，我睇嗰个英文报纸咧，咁佢就话佢要追溯到呢个1952年嘅咁样。 系 咁啊咩事咧？咁其实就系呢个叫做美籍台裔啊。嘅咩電戰機少尉，即係海軍少校啦。其實真係話Edward Lin 啊，愛德華林，我都話點林啊， 德林 咁啊就講話向亞太地區泄密咁樣樣咧。即係其實一開頭佢所謂喺個Navy Times 嗰度，唔係即係叫做 USNI News 啊，即係美國海軍學院新聞網一開頭。出嚟嗰個報道咧，就話其實泄密俾中國嘅，咁就後屘咧就更正翻咧，就係唔未必淨係中國，就係台灣都可能有，因為咧點解咧？即係因為咧呢個Evelyn 咧就係14岁嗰陣時咧就移民嚟美國嘅，咁就係喺台灣移民過嚟嘅。咁啊，佢有啲咩爆咧？就係佢就曾經喺駐守過呢、這個夏威夷嗰度啦，咁同埋佢就。识得一啲所谓嘅侦察机，美国最先精锐嘅侦察机嘅一啲资料嘅，咁样佢就话，即系啲情报科咧就话佢应该系已经泄密咗一啲嘢，即系已经系唔应该讲嘅，就系、是、关于呢啲咁嘅情报咧，即系唔知系咪 exactly 系侦察机嘅情报啦，总之军方嘅情报咧， 系 就泄密咗俾佢一个咩咧，一名大中国大陆嘅女友啊。咁样啊，即系引述呢个《纽约时报》引述呢个美方嘅消息就讲咧，佢向一名中国大陆嘅女友咧提供机密，咁样咧就军方咧而家 系嗰个女友帮佢打飞机啊。 咁我唔知佢如何打飞机啦，佢可能佢睇手册噶啦咁样。咁啊，军方咧就正考虑控过佢咧，即系 斗一石球打就得啦。诶， 通奸系五项，等五项交接罪名嘅 通奸啊。 啊，因为真系坐佢噶啦，因为佢话喺执勤期间咧就走去即系嫖妓。 哦，咁咪佢哋 呢个我觉得系欲加之罪嘅啫，咁啊屈多几条啦，唔想。 喂，等阵先，佢话佢个女友啫，靓唔靓噶？有冇相啊？ 知啦，咁样我唔想知啦。咁你知道有 人都要睇正唔正噶嘛？ 你鬼佬化咗嘅所谓嘅亚籍人士咧，有阵时候审美观系好难理解嘅。 即系你咪好似嗰个乜？ 即系你意思嗰条女唔靓啊？会直接啲啊？ 冇相睇啊！ 冇相啊！ 屌！ 冇相睇啊！但系 冇图冇真相啊！你要花生，你要有图先得噶。 但系而家 charge 佢咧，就话有两次成功，三次啊试图向外国政府交付呢个机密文件嘅咁样。咁以美国同台湾嘅关系，咁台湾都要想知道你啲嘢嘅，但系唔够。中国方面想知得多，咁而家仲话中国女友咁样样啦，咁我唔知佢咪话佢，我唔知佢系现时嚟讲系咪有 中国有好多秘密武器， 有配偶噶啦，咁然之后呢个冇讲到啦，咁样样就咁啊，但系问题咧就呢个时候呢、這个年头啊， 即系美国点样去攞人哋嗰啲科技咧？咁啊，当然系用科技嚟攞科技啦。 系 Mission Impossible 咁样样啦，即系你当系咁样样啦。 听晒我哋讲咩嘅？ 吓咁啊，听捻晒你哋电话有成啊。咁啊，但系咧都唔够人哋用翻啲原始方法，即系俄罗斯啊，同埋大陆咧就好中意用美人计嘅。即系呢样嘢，我谂都讲阴谋论嗰啲咧，就已经讲捻咗好多次噶啦。呢啲 讲阴谋论嗰啲捻样都自己做呢啲嘢。 有乜讲阴谋论啫？上次已经讲咗台长嗰个， 讲清楚边个台啊？你讲 系啊？话你呢个啊，你呢个台长个啊，杀毒三木嚟噶，杀极都杀唔到啊，只系睇得多咩网啦、啊。咁其实都系 low tech 嘅 low tech 嘅嘢搞掂你嘅啫。 掩饰嘅嘢，掩饰嘅嘢 ，backdoor 啊！你搞掂啦，求其 嚟嚟嚟，开晒啦 ，backdoor 啊！ 佢开正门入嘅， 我平时唔锁门嘅， 中门大开系嘛？ 中门大开，擘大只脚等人嚟啊！ 唔系嗱，老实讲，即系其实咧，我想知道咧喺中国嗰边咧，姓林咧通常译音系咩啊？ 好似系台湾都系台湾同大陆佢一样噶， 一样嘅， 都系 lean 嘅。 系啊，香港就系 li 嘅， 香港系 有两个嘅，香港就 li 或者 lee。 喂喂，你哋搞错咗 ，li 同 lee 系你，姓林咧就 lam 嘅， 系啦，哦，大陆都系 li 嘅， 大陆都 lin 系， 哦，即系台湾就好简单， 咁 好 明显都系，系啦，台湾 Jamie Lin 咁啊，阿林仔吓， 即系你一见到系 Lin 咧，你就知喺边度嚟噶啦，大概都知道噶啦，咁样样，咁啊，但系即系成件事咧，我觉得就 唔系，其实我最想知道系泄漏咗边方面嘅机密啫，其实 你知，如果你系你知道啊，都唔系秘密啦。 唔系，我知道好多秘密嘅。 你知道，你知道 FBI 就嚟拉你啦，唔系拉佢啊！ 我介我打攞我打攞 AV 啫，唔使咁嘅。 咁其实就系话即系比较高啲程序系咩咧？咁佢就侦察机，咁侦察机当然系雷达嗰个装备啦，或者系佢嗰个飞机嗰种种类啊，嗰、那个。因为台湾点解话都想要咧？喺个报道入边就话，因为佢就话卖俾台湾嗰啲战机咧，有机会系因为嗰啲侦察机用旧咗咧，改装跟住卖翻俾佢哋嘅，做战斗机嘅。 其实系咁嘅啫，一路以来都系咁噶。呢个系真嘅。美国一路都系将嗰啲可能迟十年或者十五年嘅科技、军事科技卖俾第二啲国家新， 或者运输机啊， 系啊， 重新嘅一次就咁样样、就是，就系即系台湾充其量就系想知道呢啲嘢啫，我相信 系 啊，咁啊，美国 唔系咁，佢都系有份帮手买军备嘅，咁佢想知道最新嘅 catalog 系咩，咁佢咪八卦啫，咁佢冇理由次次都要睇 Captain America 先知佢最新嘅军备嗰喺。套戏度先睇到噶嘛？唉，真系佢唔想俾套戏嘅。 你咁样讲嘅话，其实谂俾我谂起咧，之前咧，冇几耐之前啊，大陆有份报纸话佢哋中国有最新科技，就攞、是、Star War 咧，Star War 第八集嗰啲咧，四只脚行嚟行去嗰啲咁样话系。 我嗰只啊，系、 哎、啊，大佬你冇玩啊，真系 好走贵嘅都。 我成日都有啲飞机新聞㗎啦。 唔係佢有咩呀，佢之前咪有啊攞高大嗰核戰機话係中国新科技㗎嘛。 咪又话最大型航母啊，好似又话有啲新嘅唔知乜嘢炮啊，可以射程好撚远嘅，但係實弹嚟㗎 ,ok。 依家其实係我係怀疑緊係啲市民嘅智商有问题啊，定係发布呢啲嘢嘅嗰人个智商有问题。 喂，打撚晒飞机啊，跟住你嗰啲乜嘢大陆嗰啲军事专家出到嚟成日喺度讲，哇屌你好撚劲好撚劲，屌你咪喺嗰边。你仲玩紧实弹嗰阵时，嗰边美国喺度研发紧呢个磁毁炮，我屌你老母！人哋插几多嚿电芯，跟住照，跟住先睇落去，唔系 C G 嚟啊，嗰嚿嘢，嘣一串。 睇得 Transformer 睇得多，佢真系以为睇紧武器杂志喎，佢哋。 唔系真睇武器杂志睇得 update 啲啊！ 军事家， 军事大战略，屌你仲喺度停留喺玩 PS 大战略嘅，屌你老母！ 唉，算罢啦。 最新机阿伯， 讲真，你 Division 嗰度有冇俾人开合攻击啊？ Division 唔知喎、啊嗯，我冇睇到戏啊。 唔系啊 ，game 嚟噶，你哋唔够宅啊，俾人啲开合开合攻击啦，俾人屋咗埋墙，你冇得你冇得出翻嚟。我请一 set 俾你睇。 大佬睇我个样子就知道我冇打机啦，边有时间打机啊？大佬，我打到 AV 都嚟唔切啦。 即 系你所以咪中晒毒咯。 收声 啦！你如果用呢个 game 嚟做个比喻嘅话，咁你啲中国嗰啲军备咪等于即系啲啱啱入去玩嗰啲玩家，对住啲 level 五十嗰啲美国士兵，屌你对对住个头射得成排子弹都唔卵死嘅。 你睇呢个啊，嗰段。 屌你个真系对面一个喷火，我哋拎住支火枪，哇 ！Fan four 啊，嘣！我哋啊死捻晒你啲人，真系烧一烧就死捻咗啦，真系。 系啊，仲要孭住个 backpack 就可以增加你个 hit point 同埋防御力，黐线！嗱，我哋讲翻先啦，我哋咁拍完咗先啦，唔系再讲几咁远。 系啊， 咁 啊， 即系军备呢样嘢讲完都唔完嘅，我都觉得系。 军备呢样嘢咧，睇下你要出几多投资，你咪攞翻几多投资咯。我相信呢次咧，佢华斯洛军事机密咧都 OK 嘅。其实佢而家用紧嗰啲，肯定唔系即系最新科技嗰啲嚟嘅，佢蚀得俾你。 俾得你用嗰啲都唔算系最新噶啦， 都唔会最新科技噶啦。即系就咁喺美国军方用嗰啲都唔算系最新科技噶啦，最多可能。最多 within 可能十年嘅啫，咁最新嗰啲系玩紧嘅。 或者你成件事其实唔系你谂咁样啊，即系再阴谋论啲，即系 有阴谋， 八旗都系咁样，即系话其实呢个系反间谍嚟嘅，咁样专登阴放啲呢个阴交你啊，咁样。 唔系，我系最惊乜嘢咧？阿 Dio 哥想我讲下嘅，但系我觉得今日唔讲咁多啦，我系讲话因为嚟紧啦 ，Civil War 啦，咁样会出电影嘅。我最惊迟啲咧，中国大陆嗰边咧会有份报纸话习近平咧有套 Iron Man 嘅装甲。 屌你！忠贞爱党啊！屌你老母！ 大家 系咪老系细有乜嘢成啫？ 系 铁甲飞拳， 但系嗰套嘢系烧煤 嘅。OK。喂，我想 run， 我想 follow 一下我上个礼拜讲开 account 嗰单嘢啊。 呢、 這 个一定要补，呢、這个一定要 补。啊，嗱，补飞嘅呢个就真系，嗱、即系而家最新消息咧，香港重战咧，我都唔系好识读咩地咩地务咩地务乜？ 地务都唔识读。 地务收嘅地务四务老老母啊！ 我 睇我睇唔知边个讲， 我哋解释咗，我哋拆解咗。 唔系我唱出嚟俾大家听啊，真系 D E。 你冷静啲好唔好啊？ 佢两个唔冷静啫嘛，佢两个嗨。 你头先 唔系地唔知乜歌，睇过唔知地咩老母。 够啦， 地 母我哋两个啦， 唔知咩 demo sister。 OK， demo sister。嗰、那个系 Spanish demo 唔知咩 demo sit 好啊，啲 上面有横线咁样样啦，我哋有钱得。 啊、okay, 我宁愿佢用广东话拼音，佢想 咪香港众志，香港嗰、那个即系中文叫做佢系，但系 Phil 头先讲到好似话 香港 众志 嗱， 唔系呢个名讲得差啦，即系佢点解会系咯？ 嗱、啊，我就系从嗱，我就从纯粹开做银行嘅经验同角度讲呢单嘢嘅啫。因为咧，佢而家一路都开唔到 account 咧。某程度上由上个礼拜讲话黄之锋用俾汇丰 ban 咗 account， 跟住即刻屌佢老母，加埋玩，加埋话汇丰咩叫咩嗰啲 玩佢嘛，话即系我。 系啦，会话汇丰嗰啲叫咩？话佢话 假 啊嘛，但系其实我只系可以讲一句咧，就话你而家用开个 account 嘅 purpose 系做乜嘢咧？你唔系用私人户口嚟开做公司嘢噶嘛，系冇可能噶嘛。咁汇丰唔肯同你开 account， 系佢有佢嘅道理啊嘛。银行系有 regulation 噶嘛，即系等于你好似阿 Winnie 阿 Winnie 咁样样，你做护士都有个护士守则噶嘛。 你唔会直接收病钱噶嘛？ 你系要经过，你系要经过 Medicare 嗰啲，即系经过政府机构，你先收到钱噶嘛？ 系啦，咁 你会直接收噶嘛？傻的吗？ 咁跟住而家事件发展落去咧，因为黄师公开唔到户口啦，咁跟住结果咧 喺度喊啦。 系啦，跟住而家揾阿周庭嚟，周庭个恒生嗰个 account 收钱啦。咁啱啱睇到消息就话阿周庭嗰个 account 咧俾俾恒生咧 restricted 咗，净系 only for withdraw no deposit 啦吓。咁跟住转而佢哋搞 PayPal 啦吓，咁都系同一个道理嚟噶。总言之一句讲晒啦，凡系我其实我上个礼拜都想讲得唔系好清楚噶。其实我应该上个礼拜我讲最清楚嘅嘢就话，凡系一个公司户口 ，OK。公司户口呢是要做什么呢，就是做公司嘢嘅。除非你是你嗰个公司是一人户口，一人啦，我哋叫 sole prop 啦、啊、即是例如好似我浪我啦、啊、我有一个可能是网上买卖嘅公司咁样，即是例如我可能话啊 Dealtam Trading 咁样，但是你唔使注册㗎嘛。咁大家公司都系一个人㗎嘛。咁你咪可以收自己，收自己名，自己名嘅 check 咯。咁而家唔系啊嘛，佢哋，佢又喺唔到公司，又注册唔到公司，系啊，跟住又注册唔到公司啦。咁啲人，咁你写张 check 抬头，唔好写黄飞，写俾黄之锋啊， 写俾嗰个唔识串嗰个， 屌你老 母，香港众志啊，咁样啊。 你写咗俾写你 ，OK， 当你写俾香港总结，佢点 cash， 佢点 deposit 啊？ 系啊，点收到啊？ 系啊，最主要咧，其实周庭都讲咗一句好鬼重嘅，因为佢系特登开多个新嘅户口嚟做呢样嘢嘛。跟住佢话，啲人问佢，喂，横掂都系用你名啫，点解唔用旧嗰个户口啊？佢话，人哋香港总结执嗰阵时咪立埋我啲钱就。咁啱喎，佢又几聪明喎。咁你又知道？实际啊， 所以我咪话咯，咁多即系你咁多啲你识得咁多啲所谓又好咁多啲咁嘅专家，点解唔可以停一停，等一等咧？即系咪真系即系选举大过天咧？真系。 我觉得咧，佢哋所谓啲友好咧，其实年初一嗰日抹咗面啦。 哦、 即系应该做得嘢嗰啲咧，就年初一嗰日抹咗面噶啦。 呢个好似 Hockey 都有提过。 系啊，咁抹咗面嗰啲，其实可能做得嘢啊，或者平时做即系执头执尾嗰啲咧，就抹咗面之后就梗系唔会理你啦，或者你死啦。而家其实校对又有问题，舒淇个旗字又写错，跟住一大堆嘢，网页啊搞唔好，银行 account 啊未搞掂。跟住啊，连注册公司又一镬粥咁样， 而家基本 系啦。跟住请记者会又啱啱惊消防条例多咗个人讲记者周，你自己就唔得噶。即系呢啲系完全系唔识统筹嘅嘢嘅人嚟噶咯，好明白、 啊。你净系你真系呢一个 group 入边唔系净系得发言人嘅，咁样。 啊，你咪净系一个有一个领袖魅力，但系你冇一堆可以帮到你嘅人，你挂波。 咁、啊、我个道理就系讲啦，我个道理都系一班死僆仔，就系、是、你唔识嘅话咧，你问一下啲前辈啊嘛，啲巴拿马嗰啲。 大问题系 唔认输啊嘛， 佢跟嗰啲所谓前辈都好似 佢冇窿路噶啦 ，deposit 同埋洗钱嗰啲你问前辈啊嘛， 唔系咁佢啲前辈都唔系咁醒目嘅，你要知道。好啦，我哋去翻下一 part， 等阿 Wilson BB 翻嚟咯。 啊、我哋冇啦， 我啊 Wilson BB 唔翻嚟噶啦， 我哋下集。 你可以喺度哀号嘅，女神，女神你召唤你嘅圣斗士啦吓。 好，我 add 佢入嚟先，等佢讲两句先走。 你 add 佢入嚟讲拜拜啊！ 我好衰啊你！ 你 add 佢入嚟讲拜拜， 搞惊啊！ 哎呀，我哋下一次我哋又 look 过。 我哋呢一节就话咁先啦，我哋 佢讲唔切翻嚟噶啦，我一紧都 俾阿高德安同阿 Lu 哥啦， 系啦，咁就 讲轩轩组合啦， 唔系，因为我哋之前都录得比较系，我哋上一集好长。 我知， 系啊，我觉得 OK 噶， 你唔好望得住我哋， 唔系，我觉得 OK 噶，我其实真系好想咧，我哋咧，咪讲咧，迟啲咧要谂下点样录个 show 咧，点样录得佢更加过瘾啲。我哋咧好多时咧，我哋之前试过几次咧 part two 咧，都系有一个专题咧，专题性嘅嘢咧，我哋可以讲下咧，大家可以分享，因为我系好想我哋咧咪讲咧系可以每个主持都平均讲嘢，就唔系好似老萧嗰啲咁嘅 show 啊。 系 咁，即系其实我哋可以因应每个星期可能有啲咩特别嘅嘢，可以揾一个专题嘢嚟讲下咯。 OK， 可以作出一个新嘅尝试嘅，唔紧要。 阿女神唔系 at 阿 Wilson 入嚟讲拜拜咩？ 应我啊，十岁啦，咁今集系咁多先啦，拜拜， 拜拜， 拜拜，系记得听下一节嘅阿 Lu 哥啊 ，OK。 好， 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啊，日103集啦，拜拜， 拜。 系各位听众啊，嚟到呢一 part 咧，就系我哋米港嘅特备啊。咁就嗱，我唔係话先喺中间就叫涉时间啊，呢一段真係好难得啊，因为呢我哋揾返一位呢以前喺我哋 Open Sky Radio 呢有佢自己节目嘅，亦都係时事节目啊嘅一位主持啦。咁我唔想话前主持嘅，因为我相信呢位朋友呢迟啲都会开返佢节目嘅，等佢有时间先，因为近排都好忙啦。咁呢位係边个呢？就係之前嘅我哋时事节目，咁就係环球热话快线嘅 Lu 哥啊。哎 ,Lu 哥你好。 大家好，高迪安好耐冇见，各位 Open Sky 嘅听众好耐冇见，唔好咁快就话我会唔会开翻节目先啦？呢、這个我都唔知几时。你咁样做我， 你知我个人系好中意呢啲突然间晒呢个措手不及噶啦嘛。 嗱，呢个就系阿高迪安单方面嘅宣称，就唔代表我嘅。咁因为本身嚟紧都好多唔同嘅嘢想做，咁开节目就相信就秒啲啦。咁但系你话如果时间配合到 topic 啱，咁做嘉宾咁样间中玩一集五集都有可能。 OK， 咁讲得保守啲先啦，费事啲人话又话做又唔做咁样。 做嘉宾都好嘅，唔好讲少，得闲得闲出下声啊嘛。嗱，我相信咧，你冇做节目，你冇做咗都差唔多两年啦，系嘛？咁我相信喺呢段时间，你有阵时啦，你都有啲嘢好想讲噶嘛，系咪先？ 唔系冇嘅，咁有啲人叫我写文添，咁我都加咗三篇文俾你序言啦。咁但系之后都冇咁去拍嚟去写。因为要写得好系仲辛苦过做节目。 哦，咁啊系噶， 真系 差啦。 系我唔明点解有啲写手佢哋可以写得咁鬼劲，真系唔系一般可以想象到。 哦，咁呢啲你写多啲就会熟噶啦，老实讲啊。 唔好闹我写，真系唔好闹我写。 我同你讲啦，因为我哋 Open Sky Radio 咧之前就俾阿大师又 hack 咗啦，咁就挂咗一排嘅。咁我哋依家就再开翻有个新嘅版面啦。咁其实阿俊咧亦都加咗，佢会加一段加一个栏系俾人哋摆文嘅。咁睇下你到时得闲嘅话，你想咁咪抌几篇过嚟咯，我哋帮你摆又点话嘅，系咪先？ 我又拍嚟写先算啦。你知道我翻工就落班咁， 系 即系唔系佢成日都系咯，哇！你而家摆明啦，即系我之前先讲话，我喺做完嗰度俾咗三篇文，咁而家你又留我写文，即系 我摆上台。 魏文清同埋自来风唔放过你。 OK， 嗱，你嗱，因为咁嘅，点解今集会揾你上嚟呢？因为我都见好耐冇同你倾偈啦，咁喺 Facebook， 我又想你帮手宣传下我新嗰个阴谋。阿当的阴谋啦，咁样样嗰个新 show 啦， 你讲嗰条所谓大师就系佢， 系啦， 就系佢啦。 我都我冇理呢条啊，就冇。 唔使理啦，因为都算噶啦，做得呢个 show 出嚟嘅话，都系想俾人哋知道发生咩事啫。咁啲人唔知嘅，咁去听下个 show 啦。咁我当然啦，我揾你帮手宣传。咁你亦都话，诶、欸，有啲嘢都想讲下，同埋都想宣传下咁样。嗱，不如咁啦，开麦之前你宣传下啲嘢先啦，因为你都想话帮有啲朋友拉下票啦，系嘛？ 嗱，暂时咧，其实嗱。或者咁講，我講下我最近即係文有冇拍力寫啦，咁有咩會勢力咧？其實又唔好話咩勢力嚟嘅，其實係真係要落手做，真係要落場幫手嘅。咁就係、是、可能有啲聽眾會知啦，因為而家咪講時事都有觸及過呢個話題，就係、是、一個所謂。五區公投全制憲呢個話題啦，咁我當時都有啲聽眾係馬里度嗰邊嘅聽眾，咁就呢、這個節目喺馬里度播，咁可能就會清楚啲，就係、是、葉普成啦，啊熱血局我同埋城邦派嘅呢個分會，咁佢哋而家講緊嘅嘢就係五區公投全制憲重新立約，咁樣就會。派唔同嘅代表咁落到立法會五大選區，咁樣就去宣揚呢樣嘢啦。咁而家啲街站就做一個除咗政治宣傳之外，亦都係做一個提醒大家做個選民登記或者選民資料嘅更新啦。咁港島區呢邊就主要會係阿石阿哥哥定咁問啦。咁咁有時都答下阿 Bonus 咁。熱事嗰邊嘅，因為靚女主持咁就嗱有靚仔有靚女咁落嚟港島區，咁相信嗰集嚟你中層二手落啲。 係。 咁我就都有話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咁都抽啲時間 OK 嘅，咁都幫手做下家站咁樣。咁或者有啲港島區嘅聽眾如果有即係。算唔算好彩咧？可能我見到我。 哦 ，OK， 啊，啲 fans 可以去嗰度撞一撞你啦。嗱、啊，同各位聽眾講， 我冇 fans， 有點會冇啊？嗱，同各位聽眾講下先，我哋依家錄音嘅時間咧，就係美國時間四點，唔係美國時間咧係四月十號嘅，咁就之後早啊。八點五十二分，咁你嗰邊咧亦都係四月十號嘅，但係已經係凌晨啦，接近凌晨啦，十二點啊就嚟，咁就你呢兩日都有去街站啦，咁可能有啲人真係見過你嘅，但係唔敢上嚟同你打招呼啦。下次見到阿 Lu 哥嘅話，要上去打招呼啊，記得。 大家見到，即係如果認到我人先算啦。其實今日。即係暫時仲係禮拜日啦，咁我講少少。咁其實因為香港呢邊就黃色暴雨嘅關係，咁有啲街站係取消咗啦。咁我原本喺太古坊嗰邊幫手擺檔都擺唔成啦，就取消咗。咁但係晏晝四點至六點嗰段時間，其實喺旺角有個所謂嘅大範圍討論港獨啦，咁係一個港獨嘅大賽嘅論壇，咁熱血嗰邊幾位代表人物都喺度去做一啲嘅分享，做一啲嘅發言咁咯。 嗯。 咁場面都熱鬧嘅，都好多人一齊嚟睇，亦都有啲嘅嘉賓咁去分享自己嘅幾件，咁拍埋啦可能真係黃仁達所講，咁佢做親啲大會呢啲咧嘢咧就落雨嘅，咁都係託下啦，真係好彩冇雨咯。 嗯，呢啲天氣武器嘅話，呢啲阿李生好似好出名啦。我唔知道，我唔知 道。嗱，唔係我啊，我都姓李咁，但係好明顯唔係我，係啊。 係。 成哥啲。有歷場，係啊，咁唔知道現在會不會有一個 神奇力量啊？ 念力抗共，念力到整個氣象冇人水你。 啊， 咁 呢啲揾阿 Win 交落去睇下點啦，睇落去睇下點啦。 揾 Win 講啊嘛， 嗯， 啊，我哋嘅米港女神呢，阿 Winnie 遲啲可以講下。我其實好想揾一集呢，我阿你呀同埋阿 Winnie 一齊講啲嘢㗎，講啲神秘嘢或者講啲特別嘅話題嘅。咁即係雖然話有衝突啦，雖然佢係喺熱時嗰度有 show 啦，但係咁其實佢都係我哋米港組嘅女神嚟嘅。咁佢會用返米港個通，即係米通啦俗稱，咁同我哋做節目嘅。 米通， 我哋头先一开始又讲话，其实你除咗话想宣传下啲嘢之外啦，咁亦都系想有啲 topic 想讲下嘅。咁你又同我讲话有啲嘢咧，你觉得喂香港嗰边好似冇乜点睇，咁你又好想讲下呢、這个 topic。咁当然啦，你开到声一定要揾你嚟做一集嘅。咁就你想讲啲乜嘢先？你想同啲听众讲啲乜嘢先？ 其实呢、這个话题。某程度上有少少同以前環疫嘅時候有一集節目都有少少相關，因為以前環疫一集節目都有講到即係啲所謂蘇東坡嘅嘢。蘇東坡我唔係講緊嗰個中國嘅大文豪，而係講緊蘇聯東歐波蘭嗰、那個民主化浪潮，咁係製造咗一批新嘅所謂新嘅國家出嚟㗎啦。咁今次呢件事呢，其實就香港就個關注度好明顯係嚴重不足，但我就好關注嘅，因為原本涉事嘅嗰兩個國家，我原本去旅行要去嘅。咁但係點咩叫原本去旅行要去呢？因為其實我原本報咗一個旅行團，我唔講邊間旅行社，可能有啲朋友都知道。咁係喺3月25日應該早機要飛過去。巴塞拜登嘅首都巴庫，嗱講咗其中一個涉事國家啦。咁另一個涉事嘅國家咧，其實亦都去咗個旅行，包括在內嘅就係阿美利亞。咁樣呢兩個國家就為咗一個叫做納戈爾諾卡拉巴克嘅地方咧，就由佢哋所謂 獨立出嚟。個名可唔可以佢再好快咁 rap 出嚟講多次？大佬咁巧口插手嘅，好崎岖个名 系好崎岖嘅。咁但系既然系咁，你又何必为难我咧 ？OK， 好，我放过你。系 真系小凤姐出嚟咧，唱何必咧？何必咧？ 我想阿 Winnie 姐出嚟唱好啲。 嗰首歌个歌名叫《大亨》，我唔想，我惊佢有呢个角色冲突， 有影射啊！ 其实那个歌词不关事的，但是那个歌名很关事。 我知 道。是。好。那讲回那单先啦，我们就叫他地那个地方叫做納卡先算啦，納卡。那这个納卡的地方呢，有些背景要讲一下先。首先讲到蘇東坡的。那其实80年代尾啦，即是上个世纪80年代尾那个民主化浪潮。咁其實同蘇聯本身自己內部情況越嚟越差有關嘅。咁當其時咧，其實喺佢哋未所謂獨立之前咧，兩邊已經衝突得好緊要。其實呢一個所謂納卡嘅地區咧，係響亞塞拜疆境內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咧，嗰、那個理論上呢，法理上呢，就應該係屬於亞塞拜疆嘅。咁但係呢，喺當地嘅居民嚟講呢，就多數係亞美尼亞人。咁於是乎嗰度嘅亞美尼亞居民，就自然佢哋希望一係獨立，一係就歸屬返嗰個亞美尼亞嘅國家啦。呢個好自然嘅事。咁樣但係咁嗰個理論上係屬於亞塞拜疆，咁亞塞拜疆梗係會出兵去處理呢件事啦。咁但係有啲人會問到飛地咩叫飛地？點解無啦啦一個國家佢裡面會有一塊零零舍舍一塊包住咗佢裡面的地方？會有第二個國家啲人喺嗰度，咁其實變咗一件事， 嗰度實質上咧變咗係亞美尼亞呢個國家，佢有佢個本土有部分地方係同呢一個納卡地方。是被亞塞拜疆的一些地方就隔開了，就形成了一塊實質的飛地。因為納卡地區現在實質上是被亞美尼亞控制住，那無情白事為什麼會是這樣？那就要講回在前蘇聯末期的時候，其實呢當其時我們知道蘇聯解體，那就那些所謂前蘇聯的所謂加盟共和國，咁佢哋咧就分餅仔啦，咁、但係你知好難分得穩嘛？你呢個因為前蘇聯啲劃界係古靈精怪，咁變咗就佢唔係佢似乎唔係用一個民族嘅居地嗰分界線嚟劃，我唔知佢基於咩邏輯去劃嘅。咁因為其實亞塞拜疆本身都有一塊飛地咧，係俾亞美尼亞嘅本土隔開咗，咁嗰、那個。地方咧叫做納希切嘛，咁兩個都叫納嘟嘟嘟嘟嘅地方咧，又實質上都俾亞美尼亞控制住。咁點解會咁咧？其實就因為當其時兩邊人馬衝突，其實亞塞拜疆佢雖然資源比較豐富，因為佢受到巴庫呢個石油發展出嚟嘅城市啦，咁接近佢石油供應冇問題啦。咁但係佢嘅戰鬥人員嘅嗰個訓練，即係佢人唔係冇啊，但係佢嗰啲都唔係火戰鬥嘅人員。咁但係亞美尼亞人少，但係佢嗰啲都係打得嘅。咁變咗呢方面已經著數咗，再加上亞美尼亞本身信東正教，咁俄羅斯又係東正教嘅時候咧，咁自不然當地仲未撤退嘅俄羅斯嘅部隊咧，係會偏向擺明偏心呢個亞美尼亞，係幫亞美尼亞人去。喐啲亞塞拜疆，咁所以就形成咗目前一直廿幾，差唔多三十年，廿幾年啦，我講廿幾年嚟呢一個亞美尼亞喺兩個姓納嘅地方，其實話住姓納先啦，有兩個都係納字頭， 係 咁佔盡上風嘅，可以話係咁直到最近啦，4月1日啦，當地時間4月1日啦，咁兩邊人馬又是維納卡地方有衝突，咁其實德國、美國同埋俄羅斯都嘅政治領袖都係去發言，希望佢哋又講啲廢話啦，即係唔好打啦、克制啦嗰啲啦，咁即係中國外交部又講呢句即係希望克制啊，保持和平啊，外交途徑對話解決問題嗰啲咁熟嘅嘢啦。咁但係大家知道利益嘅嘢其實從來都係實力決定一切啦。咁咁實力亦都包括你嘅外交前勢同埋你嘅手段咯。咁同埋你自己有幾勇武啦。咁去決定究竟呢啲利益誰屬？咁而家明顯亞美尼亞就佔上風啦。咁亞塞拜疆背後有冇人撐腰咧？咁就得個土耳其嘅啫。咁但係其實土耳其可以幫到佢幾多，我真係唔係好確定到。 喂，因為土耳其啊，土耳其都自己顧唔到自己啦，點做啫？ 嗱，土耳其最近咧就或者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有朋友啦，他也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专家，就是 Jackie Daniel 啦，他久不久都会有些文章去讨论一些回教国家的事情，他也提到一件事，就是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其实他是走进一个倒行逆施的做法，就是要将土耳其转嫁的趋势。但是其实呢，我有分享少少旅遊嘅事啦，咁我2013年春季嘅時候去過土耳其，咁我去完土耳其之後，我翻嚟香港冇耐，咁我唔記得係伊斯坦布爾定係安卡拉就已經發生反政府騷亂，咁嗰陣時已經係埃爾多安執政嘅時期，咁但係好明顯佢嘅執政係唔得人心，咁一個內政上面不穩嘅國家，佢都 有一個地區大國的一個諗法的時候，我又會很做呢樣嘢。佢嘅實力可唔可以實現佢自己嘅諗法，去撐呢個亞塞拜疆？我係覺得跳得爆好幾多。 嗯 ，OK， 嗱呢啲比較複雜啲啊，因為今次嘅 topic 都比較少啲聽眾會知道或者係聽過。点解会变成咁样嘅局势咧？吓， 咁头先解释咗啦，即系阿美尼亚有俄罗斯撑腰，咁而其实一直以嚟，因为嗰度同外界嘅联系系比较隔绝啲，我自己感觉上系咁。第一个就是山区地方啦，咁第二就系嗰度又真系侧边有啲咩国家咧？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咁就算系喺北大西洋嗰個組織嘅陣營嚟講，土耳其你知佢係 NATO 嘅一份子啦。咁但係歐美嘅國家都唔係話好想理呢單嘢，咁亦都唔想話為呢一樣嘢去查或者去歸邊。咁嗰度又係叫做前蘇聯一部分，某程度上係俄國嘅影響嘅範圍。咁你好難想象。即係你哋美國嗰邊應該都好難想像美軍會突然之間派個部隊插去高加索執行任務。咁既然冇一個軍事嘅強權肯孭呢只鍋，肯食呢單嘢去搞，咁就會睇下鄰近有邊個大國可以施加影響力咯。咁其實都係得俄羅斯。咁伊朗似乎仲未話就呢件事有啲咩表態。咁但係伊朗就似乎唔會歸邊。咁尤其是佢最近都啱啱同西方嘅國家關係解凍，咁我反而會覺得一樣嘢就係伊朗可能會有機會取代中國成為外國投資者嘅新嘅天堂之目標。 啊，真 係咁就不如喺高加索嗰度雪山模式。咁但係伊朗嗰邊都有相當數量嘅亞塞拜疆人，因為佢哋鄰國。咁佢亦都會諗到一樣嘢，如果我殺阿塞拜疆，咁咪又係俾土耳其牽住走。咁但係伊朗唔屬於區域大國喎，我諗德克蘭唔會話想會撐呢個阿塞拜疆。就算大家都斯林，咁但係派系又唔同，咁種族又唔同。我境內有咁多你嗰啲人，咁我又驚，如果我幫你，會唔會變咗反而我自己賴嘢嗰啲？係咯，咁我諗伊朗唔會。都是吃住花生先咯，好大機會吃住花生先。 嗯 ，OK。 咁暫時喺俄國的一個調停底下，就暫時都有停火協議做翻出嚟。咁但係永遠都係咁噶啦，一有啲咩風吹草動咧，就互撩啦。咁呢個情況就係咁。咁其實呢個 topic 我諗都係對香港的朋友嚟講會比較難講，咁但係點解會講呢個 topic？ 咁第一就係彌補翻一啲香港媒體或者香港嘅關注嘅不足啦。咁第二係其實呢個亦都同一帶一路有啲關係，因為可能大家聽得最多就係黃振英講先嘅報道就講咗四十一次一帶一路啦。咁但係好少人會諗，其實一帶一路係乜嘢？ 嗯， 其实高迪安你知唔知一带一路系咩？ 嗱，坦白讲，一开始我唔知咩嚟嘅，但系后屘阿俊同埋阿 Hammer 哥都有同我解释下啦。但系其实我相信你喺香港咧，你更加了解呢件事系点？不如你都同我再解释一次啦。 我讲呢、這个，其实一带一路咧，所谓用地理上面嚟讲咧，一带系指丝绸。丝绸经济带，咁丝绸之路经济带系涵盖咗咩地区呢？咁当然系中国嘅西北部啦，即系甘肃省、河西走廊同埋新疆。咁跟住就喺炸中亚地区嘅一啲又系苏联以前嗰啲加盟共和国嗰啲啦。咁之后就中东啊、欧洲咁样，咁亦都包括咗高加索头先讲嗰两三个国家。咁头先我哋讲到。 既然一帶是包括了這些這樣的國家，那其實這裡就應該有貿易的嚴重，那可能以前都聽一些節目聽過鄧文之先生他講過，即係佢提出個質疑，就係究竟中國佢能即係嗰個喺呢啲沿線嘅國家地區個軍事作用發唔發揮到，喺你嗰種軍事嘅作用喺度？因為你譬如話你要發展一個地區嘅經濟投資，你點樣去保障自己嘅投資咧？咁其實最終都係軍事力量嘅啫。如果不是你，其實你保護不到你當地那些的資產的安全，為什麼美國的利益會是世界性？因為它全世界都可以擺到兵落，它的快速反應部隊，它全球性的基地和部署是足以保衛到美國本身的在不同地方的利益。那這個就是個差別，就是在這裡。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合理質疑啦。咁講係一路係咩嚟嘅咧？頭先講咗一大，咁講一路其實就係個所謂海上絲綢之路。咁直接就牽涉到南海嘅問題啦。因為你中國嗰個海上絲綢之路咧，你睇翻嗰條航線，睇翻地圖，就係、是、由華南地區東南沿海，經過南海入馬六甲海入印度洋，跟住穿過紅海入地中海。其實這個一帶一路的概念是習近平他13年9月的時候在哈薩克一間大學呢發表的一個 idea， 志在解決中國自己產能過剩的問題，即是你中國弄了很多垃圾產品出來，你有沒有你的內部市場有不知道是消化不到，還是不願意消化這些垃圾，我們就想傾銷地步，然後就在人家那裡就買回了資源去石油天然氣橡膠。那其實這件事跟以前19世紀的時候那些歐洲帝國主義國家沒有同樣。 嗯，哇，好詳盡啊。 是啊，其實一帶一路就是一個帝國主義擴張計劃，那只不過他的眼光是去到歐洲那麼簡單，那他將中央沿線的國家全部當成啟禮。 嗯哼，明白。 即是你要想想，現在這個中國他的殖民野心不單止香港、新疆、西藏、絲綢等，還想搞埋譬如台灣啊、東南亞、中東啊、中亞或者歐洲等等，即是咁提嘢先，我真係唔認為中國有個實力，相應嘅實力可以做呢樣嘢。而如果佢真係要做呢樣嘢，我覺得佢外交就好大鑊。咁我哋都睇到啦，因為我用高加索嗰個例子做一個引子，其實係印證咗一樣嘢，就係正如我安德烈佢之前喺敘事嗰篇文，就係、是、一帶一路唔能係路啦。咁你要知道我投資，我最緊要揾到錢。咁一個地區，佢嗰個地緣政治嘅風險咁大，喐邊又打，你又唔知佢幾時又再打過嘅時候，你敢唔敢去嗰度投資？你敢唔敢掟啲錢去嗰度先？ 嗯，咁其實你嗱，689點解會提呢一樣嘢咧？當其時 都係想拆阿爺下咯，即係佢心目中嗰個阿爺咯。咁就即係講緊係習近平同埋呢個隔住深圳河嗰、那個北面嘅鄰國啦。咁、 okay. 即係為咗討好佢，但其實到佢講呢樣嘅時候，其實人哋都已經唔算話好直去講呢樣嘢。不過佢講完之後，其實中國係積極出訪一啲中東嘅國家，譬如話沙特阿拉伯、伊朗等等，咁我哋簽一啲即係傾生意，簽咗啲合約，簽咗啲合同咁樣。咁做埃及啊等等啦、啊，都簽咗啲即係又係做生意咁樣。咁似乎就係都係有一個互相嘅呼應配合咁樣。咁但係我又嗰句啦，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那些地區很安穩地去做生意長賺長久，我是看不到。所以其實就算你說 特區政府有啲官員，你知道之前又有另一位官員啦，人哋問佢黑沙手都係邊，佢都講講唔到，講錯曬。咁而家哈薩克嘅首都咧就係、是、呢、這個Astana 啦，嚇、啊、咁哈薩克嘅航空公司都叫 Astana。咁阿斯達納，咁以前有另一個首都叫阿拉木圖，咁搬咗第二度啦。咁呢個大家有翻個經驗知啦。咁但係你會發現中國特區政府嘅公務員係完全零知識呢方面。香港嘅主流媒體對於納卡衝突嘅報導唔係冇，但係你話特登大講，咁你咁缺乏資訊情況之下，你要香港人去陪你癲，即係我覺得香港本身已經好多嘅大白象工程要我哋抌錢落鹹水海，高鐵講緊186億 ，OK？ 哇，大佬， 仲不斷追加撥款喎、哦！喂，大佬，你話如果我？自己出門炒嘢，做咗啲孖展嘅交易，咁我俾人追孖展我嘅事啦，咁我唔用服輸啫。咁但係我喺我唔承認到嘅情況，就係要我俾人追孖展喎。你會唔會一帶一路又有第二個孖展要我俾人追啊？我唔想投資納卡地區喎，阿哥，我真係都明啦。 明白。嗱，咁你。你講話一開始你講話呢一個一件事件，咁其實你話近排佢都發生咗好多嘢啦，又可唔可以俾啲聽眾再了解多啲嘅情況係點咧？喂， 如果睇華文嘅傳媒咧，就比較難啲嘅，咁而家暫時就冚住先件事，即係暫時冇再進一步擴大嘅情況。咁但係我哋係唔知道，因為。我是不知道几时又再爆，或者会有第二啲地方爆。头先我啱讲，话希切曼暂时冇事，咁但系唔等于真系完全冇事。咁只不过系纳卡地区都未搞掂点解啫，即系对阿塞拜疆嚟讲系未搞掂点解啫。佢搞，佢连自己呢度呢一忽都未搞掂，咁点搞埋嗰块飞地咧？系搞唔到嘅。咁但系一个问题，我哋就系睇一样嘢，就系话，如果呢一个地区，咁麻煩嘅時候，一帶一路呢個 project 其實係好，即係你如果真係當係一個經濟發展機遇嚟睇咧，就真係戇鳩。你唔知會唔會喺呢一個範圍有第二啲嘅地緣政治嘅衝突或者風險係會唔知幾時爆？其實已經爆緊咯，因為如果衝突就係中國自己製造出嚟。嗱，一帶頭先講咗高加索呢單嘢。我想講的仲有另一單，我真的想話俾香港嚟嘅中產知，你哋真係自己諗穩陣啲睇，小心一啲。亦都係解釋點解香港要建國要獨立嘅一個原因。你有冇去過赤柱或者石澳？ 啊，應該好耐以前，但係應該冇印象噶啦。 有冇試過喺嗰度過一啲好寧靜、好舒暢嘅生活啊？ 冇乜， 冇乜唔紧要。我相信有听众都去过。咁我自己有时都会翳中产下，扮下离地咁过一过去，享受一个 咖啡咁啊。 咖啡就费事啦，费事唔到。咁但系你谂下，赤柱、石澳喺香港南区，我对住个海向南面望，嗰、那个咩海啊？南海嚟噶嘛？你想想最近中國在南海那裡整人工島、整燈塔、整啲軍事設施，其實即係你話斬定到南海嗰個情況更加緊張、更加軍事化，所以咁 G7 支出峰會，連唔關事嘅歐洲國家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都聯名去屌實你啦。咁第一，歐洲嘅國家咁夠膽屌實你，喺一件。又不是太關他們自己的事情表述你第一成本低了第二大可能真的中國內部很大問題他們都看得中國很大就是他們會覺得我得了你不明白我交債這樣這個情況之下其實你在南海繼續一個軍事上面的部署或者軍事上面的建設 你面對的是一個很嚴重的地緣地風。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想說一件事，中國的外交關係我覺得是唯一沒有朋友的國家，就是中國。全世界唯一在世界國際舞台找不到朋友的就是他。 嗯， 香港人要看清楚這一點，是不是還是要死攬著大中華去做他炮灰和他背咒？因為你是不斷挑人得罪中的國家，最近其實中國和印尼關係不是差的，就是經濟上的關係不是差，但是你說你承認人家在南海那個島的主權，但是你這時候經常發現你的主權，搞到你逼著要出聲，那你想怎樣？即是我的心想的就是，如果中國在南海或者在一帶那裡或者這些中亞國家發生一些領土的衝突、領海的衝突，如果演變成了戰爭的時候，我想說一件事，其實很久之前已經知道了，就是印度的導彈的射程範圍、北韓的導彈的射程範圍都是包住香港的。咁香港其實喺中華有解放軍嘅軍用系統嘛，香港有解放軍駐軍噶嘛，人哋就會話你一個前防城市，我就懟支核彈懟落你，你唔好怪我，做炮灰啦，你中國人。所以其實香港你話要建國要獨立嚟講，係一個香港人生死攸關嘅問題嚟嘅，呢個純粹係生存嘅啦。如果在這個層面來說，在這個一帶一路的層面來說，其實香港真的要獨立要建國是一個生存的問題。還有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既然有南海這樣的一個這麼緊張的情勢，會不會其實一些牽涉在內，即是有利牽涉在內的國家，無論是東南亞本身的國家也好，或者間接來說日本、印度、美國，他們可能會對香港佢獨立或者建國會樂觀其成咁樣，甚至乎因為中亞既然係俄羅斯嘅勢力範圍一個後院，咁你中國想插只腳落去，可能會損及俄羅斯本身利益。俄羅斯人侵入烏克蘭之後，佢嘅資金出入亦都係靠香港嘅窗口，佢本身亦都同越南操緊個金門灣嘅基地。他在南海問題很明顯企在越南那邊，那會不會其實就算是俄羅斯都會對香港建國獨立會樂觀其成？一個獨立了的香港，如果可以是一個好像瑞士那樣的中大國，其實會不會更加是安全可靠，就是對於這個俄羅斯的資金水入平安來說會不會更加好？那這個我覺得其實可以有這些這樣的觀點或者諗法去思考一帶一路給我們香港建國和幾個政治的機遇。那我覺得這個是林振英是擴闊了我們對香港建國和獨立的想像。 嗯，喂，這個會，但其實中國對這些這樣的國家可以得到一些任何利益嗎？ 做生意咯，即是其實等於一件事，他剛才我講的一件事就是中國和印尼的經貿關係不差的。那之前印尼都批了高鐵項目給中國做的，那個開工7天就冚期了。咁呢個其實你投資喺人哋度，你係揾錢嘅喎，因為嗰條鐵路你有肯起，咁絕對係你第時真係通車、真係投入服務嘅時候，其實你有錢賺。 咁啊係，一定嘅。 係啊，咁其實中國本身自己都想再起多啲嘅鐵路，響譬如話一啲喜馬拉雅山脈沿線嘅國家，咁但係第一人哋肯唔俾你起，第二就係、是、你要起，我當人哋批個工程俾你，咁會唔會突然之間人哋又唔俾你起？同埋會唔會個工程本身係做工質素有問題咧？咁呢方面，我覺得印度反而係比較清晰明確嘅一樣嘢，就係話佢為將個contract 判俾印 制造咯。咁点啊？即系简单啲讲啦，即系我简单一句就系、是、中国大陆嘅人系宁愿喺中国大陆度消费，一定系飞去日本旅行消费。你宁愿以一部国产嘅DC 定系买一部日本制造 DC？ 其实都系呢样。咁、我觉得印度直接将个高球日本俾日本制造都精明嘅呢个消费。咁但系就系话，即系回应翻你头先讲嘅，咁中国可唔可以啲所有大陆嘅国家度遵守就所谓咁睇落就越嚟越难。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真係纯粹用一个经济嘅揾着数嗰个角度嚟睇，其实係戇鳩。咁倒不如换一换个角度，就係諗会唔会一带一路机遇其实一个香港建国独立嘅机遇嘅政治机遇。咁尤其是你中亚嘅国家独立咗唔係好耐，有啲国家亦都有好强烈嘅自己嘅一个独立嘅意识喺度。咁烏茲比克同南邊，咁呢啲國家會唔會一旦起擔心自己本土經濟利益受到可能受到剝削嘅時候，會唔會佢哋嘅立場會強硬啲？咁呢個有得睇下。咁亦都係佢哋本身國家有咁多紅包喺新疆，俾人殖民緊喺度剝削緊打緊嘅時候，佢哋民間都有個抗爭。咁呢樣嘢就係、是、我諗到就係、是、香港嘅一啲譬如話想建國一獨立嘅朋友，咁亦都可以諗下喺一個城邦國外交層面可以有啲咩可以試下做。 呢、一個都係幾影響深遠嘅一件事。但係你嚇喺、你嘅角度嚟睇，點解香港其他傳媒冇講呢樣嘢咧？或者其他媒體冇講呢一樣嘢咧？ 冇講呢個立卡。 係啦，係啊。 唔識咯，冇咁嘢，或者我都係唔關呢件事。但係其實， 但係佢哋係比較睇小呢件事咧。佢嘅嚴重性其實喺你嘅層面上覺得會延續或者嚴重到去咩地步咧？ 我谂其实好睇阿塞拜疆自己本身立场。如果纯粹系佢哋自己嘅角度嚟讲，系好睇阿塞拜疆自己嘅立场想企几硬啊嘛。咁但系你嘅实力，你本身国家实力，可唔可以真系收复翻纳卡？咁或者因为呢个既有国际法嘅问题，亦都有一个民族主义嘅愿望，或者一个當地人嘅自己嘅本土主義嘅諗法噶嘛，咁呢樣嘢當然可能喺香港嚟講因為香港嘅就算係本土化嘅圈子嚟講，好簡單，喺當初2014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嘅時候，好多朋友都會好同意烏克蘭，會得烏克蘭人勇敢抗爭，係一個好嘅典範俾香港人睇。咁但係我自己從一個比較現實啲嘅角度嚟講，因為俄羅斯佢係喺克里米亞搞一個公投，一個獨立嘅公投啦。咁佢係話克里米亞嗰度主要都啲俄裔人咧，咁佢哋甚至有一個投票選項就投俾俄羅斯。咁當然我哋本土圈嘅傳統啲嘅睇法，主流啲嘅睇法，會係將呢個作為一個 sample 一個範例，就係話你咁多年嚟俾俄羅斯殖民啊，搞到你原本嘅領法律上屬於你嘅領土嘅利益都而家俾人侵奪緊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要驅蝗，我哋要限制大陸同埋黨咁樣，即係作為一個 sample 一個研究啦。咁但係如果喺一個現實啲嘅層面嚟講，我覺得，因為中國好中意講咩領土主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其實俄羅斯係製造咗一個先例，就係只要有一個軍事強權，佢揾一個藉口就可以肆意去分裂人哋國土嘅時候，咁其實喺意識形態上面嚟講，其實係侵害緊中國本身嘅利益。 係削弱咗中國本身㗎嘛。其實咁你譬如話有一個情況，萬一中國真係因為南海或者朝鮮半島嘅獨勢，咁同一啲周邊嘅國家，尤其好似金正恩、金將軍啦，咁人哋都幾有整啲飛彈㗎嘛。而家人哋十，而家即係喺台灣有個喺個報道咧，我覺得唔係咩權威報道，但係都係參考下，就係話北韓嘅人人假嘅技能，想做夠呢個中國南嘅經濟，作為一個你要製造我嘅報復啦。咁南部突然之間條友發癲話喺長江三角搞核試，咁呢個就比較偏向啲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俄國嘅一啲做法，咁會唔會其實可以有第二個角度去諗，就係所有領土主權實踐都係相反一樣嘅嘢噶嘛？你只要有一個軍事強權介入咗一個地區衝突嘅時候，咁嗰個獨立或者嗰個建國就變得好有可能。 嗯， 其實就係一個先例嘅問題咯。咁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觀點咯，同埋。剛才講到一樣嘢咧，就係如果你香港都係建國的獨立，對於一啲其他嘅列強，包括美國又好，或者俄羅斯又好，未必係件壞事。咁所以我哋係睇下有咩觀點，唔同嘅觀點去審視嗰件事，唔係話一個單一嘅觀點，你俄羅斯殖民地咁樣就算係喺一個意識形態嘅層面，亦都有一個唔同嘅演繹。咁當呢、這個可能喺本土嘅圈子個主流嚟講，我呢個諗法比較靈活啲。 OK， 哇！今集嗱真係揾到你咧，我覺得好正啊！可以講到咁多呢啲咁鮮為人知嘅 topics 啦。嗱真係想你多啲上嚟再開下咪講下嘢嘅。不如咁啦，真係諗下有咩 topics。即係都要等你得閒嘅，老實講就，因為咧時間我哋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就因為我依家我要趕住翻工，咁就唔好意思先同你講聲 sorry， 因為我都知道你仲有好多嘢想講嘅，但係就 差唔多，差唔多講。 唔係我相信呢個 topic 仲有好多嘢要補充嘅，咁可能下次真係揾可能揾埋阿俊啊，或者揾阿 Winnie 啊女神啊咁樣一齊講下啦。咁反而嘅就係、是我知道你都仲有些少嘢想講嘅或者想做嘅，係咪要拉票啊？喂， 嗱，真係正式宣布參選嘅時候，又唔係我唔係幫你拉，我唔會參選，我自己本身工作，我自己本身有份工，其實我即係選都唔係我選啦。咁但係而家就係講翻嗰個五級公投嗰個問題，咁都要等相關嘅人士自己真係正式宣布參選先可以正式作數。咁只可以講明少少，就係目前五區都有唔同嘅代表去活躍當地去做啲宣傳或者啲呼籲咁樣，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同你就講到區，咁就負責嘅或者主要嘅代表就係鄭錦滿、鄭玉啦，同埋熱血靚女 Bonus 啦，其他區譬如話新界東就陳老師，咁九龍東都仲係大咁，九龍西朝九都係教主，新界西就係鄭松泰博士，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可以幫手嘅就盡量嚟啦。咁因為都真係缺人嘅，咁唔同區都嚟，一樣缺人噶啦，缺人缺錢嚇、都離唔即係選舉，其實離唔開都係呢兩大資源，人錢都係呢兩樣嘢。選舉又好，或者去做一啲政治嘅行動，一啲政治嘅宣傳，其實講句話都係人錢嘅運作。咁最緊要就呢兩樣嘢，咁希望大家真係如果認同呢、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重新立法嘅一個咁嘅理念，或者一個咁具體嘅政治目標，牽涉到香港人本身實質嘅利益嘅時候，咁 亦都唔係一個空泛充滿恐懼議題。咁即係我覺得值得大家去作為嗰啲幫幫手咁樣。係啦，咁最緊要就係、是、真係如果嗰班嗰個嗰啲講嘅啲家長點樣講嘅，識唔識個蝦就冇乜所謂啦。 嗯。 咁、okay. 最緊要真係幫到推動件事，咁捍衞翻自己合理嘅權益咁解嘅啫。 係。 咁就咁。 明白明白，嗱咁样就真系嘅，我会睇下你几时再可以出嚟再做啦，再做嘉宾啦咁样样。嗱，我唔逼你，我唔会话 push 你话，我、哦、要你逼你开 show 又成，你都知我噶啦，我从来冇逼过任何人嘅。咁就随便啦，因为 Open Sky Radio 都系 open 嘛，就算 Adam 话想过嚟我呢度做 show 都冇问题，你咪做啊， 佢讲大先算。 系啦， 我觉得佢冇咁勇武 哦，咁就呢、這个就要睇下啦。 好啦，咁等先，有个问题， 系， 即系头先我话佢冇咁勇武啫，但实质上咧有冇收到福佢曾经使用武对待一啲身边嘅人嗰啲？ 例如咧， 打人， 打人啊， 系啊，你就算攞个烟灰缸敲人哋个胸系噶， 唔系啊？ 你知佢食烟噶嘛？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会突然之间发癫，攞烟灰缸敲人个头。 佢唔敢做到呢度噶，佢通常都阴阴湿湿啊，嗰啲咁样噶。喺我哋录音嘅呢段时间咧，啱啱先收到啦，香港 IBHK 嗰边咧又系又话俾人 hack 啊吓，啱啱啫。咁就咧，我所以我头先讲话佢通常都好阴湿噶啦。咁佢系会做呢啲咁样嘅嘢嘅，正面交锋佢系应该唔会咁做嘅，除非逼到佢系冇办法啦吓。 好啦，咁我都希望佢快啲走投无路啦。咁等佢冇得再搞鸠你。 OK， 都希望有些少嘅娱乐性嘅。OK， 咁就嗱。如果各位聽眾是想知多啲嘢嘅話咧，去 Facebook 打環球熱話快線，咁就可以睇到你嘅文章啦，係嘛？ 我都好耐冇寫文噶，咁但係有其他嘅朋友都 keep 住有啲新嘅文章，我會或者佢哋自己本人都會登上呢個環球快線嘅群組啦。咁啱啱呢日啊，朱如安啊。品起而本出，咁都將條片擺咗喺嗰度，咁佢寫英文質素相當唔錯，咁就算講頭先一帶一路唔論得係路，咁佢都有篇文嘅序字要寫，咁相當有營養，咁學嘢就係一啲有知識有質素嘅人學，咁我自己都學緊嘢，咁所以就。不過當然可能我關注嘅範疇有少少唔同嘅時候，咁亦都有第二啲唔同嘅角度俾大家去參照。咁希望頭先唔會俾人話我親我份子啦。我有朋友即係伊斯蘭專家嚟㗎嘛，咁佢阿 Jackie 又好為之好嘅，我真係驚呢集咧做作家幾都聽到我嘅話，呢個唔 OK。好啦，咁就真係時間無多啦，我有少少遲到啦，咁就sorry， 同你講聲 sorry 先，咁下次我再搵你好唔好？ 我 你得唔得閒啊？係啦，我都係嗰句啦，唔會逼你嘅，咁睇下。 早啲翻工啊，早啲翻工得快啲啦， 好啦 ，OK， 咁各位聽眾多謝啊，聽到呢一集特備啊，咁我係唔係蝕時間㗎，都好長㗎，所以係唔係蝕時間，我係插喺度特登。插在中間的米缸時事中間，那就下次再見，跟各位聽眾說聲拜拜了。